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直角池把人推醒。 爸，温度系统停了。 丁父还有些迷糊，爬起身来说， 没事，在家里等着吧，应该一会儿就会恢复的。 应该是全城大停电，家里所有的电都停了，万一一整个晚上都不能恢复呢？咱爷俩能扛得住，丁姐未必受得了的。 丁父想想觉得也是有理，把丁母叫起来，打算去车里眯一夜。池小池则取来两件防寒服，打着手电筒方便父母把衣服穿好。丁父拿到防寒服时有点惊讶，问池小池衣服是从哪儿来的。池小池答说， 啊，今天特意回家，就是因为最近天气太冷，想给老两口送套防寒服以防万一。 丁父是很信任儿子的，问一句便罢。一旁的丁母笑着说， 孩子大了，有孝心了。 池小池笑了笑，出了房门便忙着把父母的洗漱用品、用惯了的杯子、接近完工的双面绣装进包里。忙完这一切，他抬腕看向新买来的多功能手表，3:10。在这个时间点，应该已经有许多人在睡梦中被冻醒过来，却不愿离家，瑟瑟发抖地等待制暖系统恢复，直到被子也被冻透了，结成一床又冷又沉的裹尸布。确认丁父丁母已经收拾停当，池小池单肩跨上背包，几步回到了卧室，把多赚了20分钟睡眠时间的小奶抱抱出来，拉开衣领把它塞了进去。临走前，丁母还想喝口水，谁想拧开水龙头，发现水管整个冻上了，滴出来的几滴水也冷臭难闻，满是锈味，不禁眼鼻惊异道， 哟，怎么了这是？ 丁父脑子还算清楚，发现情况似乎不大对劲，也不死守在这里追根究底，扶着妻子的肩膀说， 走吧，去车里。 推开门后，走廊间沉寂如死，有3-4户人家像丁家一样简单收拾了东西，打算去车里过夜。电梯自然是停了，于是大家纷纷走楼梯。自从人工智能开始实行，人情便淡漠了许多，大家习惯于通过显示屏聊天，却不善于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交流。碰上面之后，大家沉默地彼此点一点头，就算打过招呼了。只有丁母开口问道， 李先生，您家的水也停了吗？ 嗯。 姓李的先生嗯了一声，单手握着通信器充作照明工具，并将怀里昏昏欲睡的孩子往上抱了抱，动作与表情是一样的戒备。小姑娘约摸7-8岁左右，把脸闷在李先生怀里，瓮声瓮气道， 爸爸，你身上好冷。 爸爸不冷，你好好的再睡一觉啊。 你冷呢，我给你暖暖。 说着，他稚嫩的小手便从毯子中伸出来，护住了李先生的脸。李先生一个机灵，急忙捉住孩子的手腕，重新妥帖地塞入小毯子中，眼角余光略紧张地扫过身边的邻居。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池小池看到了某样东西，眼睛微微一眯。林六一也发现了不对。 小池， 嘘。 孩子身上只裹了一层单薄的小毯子，不像是为了保暖，更像是为了遮掩。 而女孩伸出的手腕上有一两块斑驳的淡青色尸斑。这是一个旧人类父亲和一个新人类女儿。当然了，就现在的时间点而言，所谓的新人类是众人眼中的怪物、异类，从泥里爬出的死尸，不应存于人世的秽物。近日来，有关部门正在按照医院提供的癌症病人死亡名单，挨家调查谁家有复活者。如果有主动举报者，可发放一定的奖金。这也是这位父亲遮遮掩掩，不愿将女儿示人的原因。但他完全是多虑了，这是他人之事，迟小池没打算去管。他们一家人到了负二层的停车场，往日闷热的停车场冷得如同陈年冰窖。已经有不少人察觉不对了，携家带口躲进了车中。为了节省汽油，多开一段时间的空调，所有车子都关了车灯，只剩下一张张不安的脸隐藏在窗玻璃内，张皇地注视着外面冷沉沉的漆黑。没有了人工智能的庇护，被娇养惯了的人类脆弱得不堪一击。停车场里回荡着车子引擎的轰鸣，然而散发出热量很快就被蛇似的黑暗吞食殆尽。这简直像是一个大型的停灵间，每辆车都是一台活棺材。丁富去发动车子，按了许久自启动键不管用，只能用车钥匙不甚熟练地打开车门。久违的暖风徐徐而至，叫丁富丁母都松了口气。但迟小池没有放松，准确来说是他体内属于丁秋云的本能起了作用。丁秋云在末世废土间生活多年，养成了极其敏感且强悍的神经。如今虽然身体仍不能适应乍变的气温，然而对危险的感知力还是远超旧人类，甚至比一些新人类更富经验。坐进副驾驶位后，他将耳朵贴在起了一层水雾的窗玻璃上，在耳内血液的流动声外，他听到了另一种格外古怪的歇缩声，仿佛是某种爬行动物的鳞甲在地上摩擦。迟小池脸色一紧， 老丁头，快走！ 暖风拂面，吹得人昏昏欲睡。丁富刚打算休息，听儿子口吻有异，一边诧异，一边握住了方向盘。 走哪儿去啊？ 去！ 蓦地，有人砰的一掌拍上了迟小池所在一方的窗玻璃。迟小池耳朵一麻，扯开身，伸手抹去了玻璃上的暖气水雾。外面空无一人，但是玻璃外隐约浮现出一个类似小孩手汗印的东西。一个童音轻声细气道： 叔叔，救我！ 坐在后座的丁母也听到了声音，下意识的就要去拉门。迟小池眼疾手快，先手动按下按键将车门全锁，随即回过头去皱眉冲丁母摇了摇头。丁母有些不解， 秋元，有孩子在外面啊。 迟小池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指着那手印让丁母细看。人的手汗会有可能是绿色的吗？他怀里的小奶抱跳到膝盖上，耸起后背，摆出了戒备状，喉间发出了稚嫩的低吼。这时的他才让迟小池觉得这是一只真正的豹子。敲窗不成，外面的东西开始拉动车门，拉门声越来越急，粗暴野蛮，狂风骤雨一般，但那孩子的声音依旧甜美而无助，透着股叫人心悸的无辜。 快开门啊叔叔，我在这里啊，把门开开开开开开！ 丁父丁母本来就不是迟钝的人，此时也意识到事情不妙。正在夫妻俩面面相觑时，停在丁家车辆正对面一辆车内爆开了一声凄惨的人类叫声，车辆开始左右晃动，像是有人在其中挣扎滚动。丁富立刻打开远光灯，一眼看过去差点犯心脏病。对面的前挡风玻璃上已经溅满了血迹，原本坐在车里的男人已经歪倒，胸口被钻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，双眼里冒出两岁翠绿的爬山虎。是的，爬山虎。 物业为了美化小区环境，特意在小区内开辟出了几处爬山虎墙。而这苍翠的绿色植物和许多其他植物一样，在末世来临后成为了杀人利器。拥有了智能的爬山虎在第一时间判定，它最理想的肥料便是人类，于是人类变成了他们的花盆，枝叶钻进人体，在躯壳中肆意穿行，极其享足地从人身上汲取血肉，大口大口地吞咽着。他的年轻妻子打开车门，尖叫着逃向楼梯，然而还没逃出几步，就被一股怪力拽倒在地。爬山虎缠住他的脚踝，将他拉到了附近一辆车的车底。女人的高跟鞋踢蹬的那辆车高低起伏，伴随着骇然和疼痛的尖叫。车辆的主人则缩在车中，抱紧方向盘，咬紧牙关，一动不敢动。很快，车下就没了声息了。爬山虎藤满足地爬向了下一辆车，他将自己的枝叶摇摇晃晃地升起，模拟出一个小孩子手掌的形状，拍打了下一辆车的玻璃，并发出孩童稚嫩的声音： 叔叔，开门呐！